兰溪阁、轮回还有林海三家的人此时是作罢了，继续杀下去好像没什么意义。人两位大神已经试着抱死为囊中物了，但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撤下来，丢人呐！就算你说在这儿遇到了两位大神，但直接望风而逃，这也太仗别人志气了吧！ 这要传出去，很容易就被人有意曲解成一家战队怕另一家战队的高度，那可是完全不能接受的。所以虽然很纠结，这三家却不得不还在这里继续待着。就算明知道没戏，但该走的步骤却还得走。俱乐部工会也有俱乐部工会的无奈啊。再看霸气雄图和同盟军这边， 两相对峙，气氛相当肃杀，但偏偏却没有人动。但是两方的团队频道里，消息却是一条一条急刷着。叶修和张新杰都在下达部署，但从指示的传达上来说，霸图方面明显有优势。张新杰可以借用工会频道，将在场的所有人直接一起指挥了。叶修这边就有些麻烦。 四个工会各自团队，他得事先在QQ讨论组里下指示，再由几个会长把各自该执行的指示转到各自的团队频道里去。最先动的是霸气雄图，兵分两路，一路防御阵势，像人墙一般要把叶修他们切在一边；另一队却是直接扑那混战的 BOSS 猎杀战场，和那三家纠缠去了。 先出手可以抢个先机，但是也意味着自己的战略意图先一步暴露。后出手的却可以做出更有针对性的应对。可作为四大战术高手之一的张新杰，可不会忽略这一点。霸气雄图的行动很快，摆明了是不想让对方及时做出应对。摆开的虽是防御阵势，却并不准备被动防守。 反倒是朝着叶修他们这边挤压过来，像是要把他们推出场地一般。正面冲可就落了对方下怀了，张新杰是巴不得叶修他们正面强突，正撞到他们的防御阵势上。张新杰没指望真靠这一本的人手就将对方完全拦截，他要的只是时间。55级野兔 BOSS 而已。 在等级压制的碾压下，屠杀是很快的。不得不说，蓝河最初的考虑其实和张新杰是如出一辙的，只不过他迷信了个人的高强实力，企图借卢汉文一个人的厉害就拖住对手。然而事实证明，在有效的团队合作面前，人再强也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。卢汉文的刘云现在什么情况？ 已经没有多少人留意了，甚至蓝河亲自带领的救援队在撞到这两大势力的交锋后，也灰溜溜地转了一圈，又跑回去打 BOSS 了。小卢，你怎么样？蓝河只能发消息让对方知道自己可不是把他给遗忘了。叶秋果然很难对付，他不但看穿了我剑影部的缺点，而且还利用骑士的强制仇恨技能把我完全拴住了。 卢汉文发消息喜欢用叹号，让人看得出他在这种时候也是保持在亢奋状态的。只不过拴住了，这措辞还是让蓝河狠狠地汗了一把。小孩子真是乱讲话呀！你把自己当什么呀？你还能坚持住吗？蓝河消息问。他们好像并不准备花时间对付我。卢汉文回道：“是的，有强敌。”“什么强敌？” 张新杰，霸图的副队长张新杰， 啊，就是和队长叶秋还有萧时钦一起被称作战术大师的张新杰，卢汉文叫道：“是他，好想见识一下啊！”“你现在在干什么？”蓝河有点纳闷。卢汉文看起来非常不忙啊，和自己聊得挺痛快的。我干什么也奈何不了他们，关键是他们想干什么了。 卢汉文的口气里终于流露出了点无奈，显然对于现状他都有些无力亢奋了。 别急，我来想办法救你。蓝河说着， 却是带着他刚才的营救小分队绕道了。有那么两尊大神在了，他还留下来指挥抢 BOSS 还有意义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蓝河觉得他要是能指挥这团队把这两大神给拦下，那完全就可以去蓝雨战队接过余文州的指挥权了。相当有自知之明的蓝河嘴上虽然没表示，但心里已经放弃这 BOSS 了。但他毕竟不是那种会敷衍了事的性格，这要不是有卢汉文深陷敌阵，他肯定也会带团进行最大的努力。但现在不是有这么一回事了吗？蓝河索性组了个敢死队深入敌后去了，这边就暂时交给另一个团长去指挥了。那团长听到这安排差点没尿了，这要不是深知蓝桥春雪这位老大的厚道，真要怀疑这货是要自己跑路，留下大家抵抗送死了。顶叶修和张新杰两尊大神指挥的团队，委以重任什么的，也不带这样突破天际的呀。尽最大努力。蓝河却是挺严肃的，我们救出小卢就回来。蓝河说完就带队走了。这边两大势力早已经冲碰在一起，各种技能夹着被浮云被吹飞的角色到处乱飞，两尊大神的战术必然是精妙的，蓝河估摸自己也不是一眼就可以参透内中诀窍的，索性就是当热闹看，一边带着敢死队绕到那街背后，找了个可上房的地儿就往上跳，一队上去趴下了身，朝前匍匐到房檐边往下偷偷一看，辛苦啊。卢汉文这时候真的辛苦，叶修他们现在和霸气雄突团战，骑士这么中间的防御力量怎能不用啊，可不就没功夫再在这里拴着卢汉文了吗？但卢汉文这等高手就这么随便放了，等于给自家后院点火，必须还是杀一杀的。这一动手，卢汉文在骑士仇恨技能的导向下支撑的是相当辛苦，这要不是他操作高强，换随便一人来早死不知道几回了。但就是这样，此时刘云的生命也是岌岌可危。 给他状态， 蓝河连忙下了指示，队中一名骑士一名气功师都是义无反顾的冲出 掩护。 蓝河又是一声令下，带头跳出房顶，直接一个银光落刃急坠下去，身边带着的队伍玩家都是直接开了居高临下的狠招飞天而下，那骑士和气功师也是，骑士一个英勇飞跃，气功师一个气流直下，在蓝河等人的簇拥下轰轰烈烈地杀了下来。这十人来的突兀确实让下边的四工会玩家很吃了一惊，不过他们这里是以团为单位的，十人的突袭不值得太惊慌，除非这十人都是职业选手的，可这又怎么可能？蓝雨战队主力队倾巢出动来抢这55级的野兔 BOSS， 那还不如说是缅怀55级的岁月路过此地更令人信服呢。 啊，团长！ 孩子的眼神就是特别好，十人突袭众人意外，卢汉文也得诧异一下呀，但他这抬视角一看，立即捉到了十人当中蓝桥春雪，一个银光落刃下来却没伤着什么人，周围人早散一圈了。 团长，你的银光出的也太早了， 卢汉文大声提醒蓝河。 别废话了， 蓝河有点脸红，但不得不承认刚才他是太早就把技能操作出来了，但那不是为了增添声势吗？ 状态！ 蓝河又吼了声。 明白。 那骑士和气功师是蓝河这次带来专帮卢汉文解脱困境来的，骑士带一个就够，两人的技能一起丢上去也不能将时间效果叠加，但蓝河为了双保险还是带了两人。英勇飞跃和气流直下都是带点范围伤害的技能，众玩家一躲之后，两人早把各自的状态技能朝刘云放了去。 不动如山，气定神闲，两个技能都用出来了。与此同时，四公会这边的一名骑士也是一声吼叫，顿时把敢死队全都召集在了一起，除了刘云。卢汉文的刘云随便有那两个状态之一，都不可能再受这类技能的左右。 你先走， 蓝河叫道。 那你们怎么办？ 卢汉文说。 再从复活点过来。 蓝河这话是实话实说的，表示他们恐怕是难脱身了，但同时也是提醒卢汉文，这就是个游戏，死了我们再来过就是了，你可别像个电视剧一样搞什么我与你们同生共死之类的把戏，现在年纪不小了，有点受不了这个。 别忙，给我加好状态，我带你们杀出去。你怎么就带这么点人啊？ 卢汉文终于还是没有丢下蓝河他们，但话喊的却够霸气，让蓝河反倒有点惭愧了。自己一下来就带着肯定会死的念头，是不是太消极，太没有斗志了？逆风刺，刘云的剑光开始闪动了，在为十人开路了。那十人受吼叫影响，齐扑那一个骑士，没到跟前能出招的就已经开始出招，攻击中了，背后状态就已经算是消了。但这十人也不是没经验的主，都到这地步了，哪会轻易放过这骑士？十人围攻一个是他自找的，就算杀不死，也会大大的增加对方治疗压力，消耗对方治疗的技能。 走！ 蓝河这十人还在狂扁那骑士呢，结果听到这边卢汉文喊了一声，回头这一看，汗呢、啊、这么会儿功夫，刘云身前东倒西歪晃晃悠悠的人已经不少了，这已经出了多少个技能了。再跟着剑影步一出，蓝河他们也是头回见识，立即惊叫， 八个身影。 现在没有夜修，这八个身影真就是八个身影了，齐冲出去，这普通玩家哪里分得出真假呀，都很慌乱。有位对付卢汉文的骑士又要出吼叫，但这时敢死队中的骑士早开了骑士精神，重置了技能，再补了一个不动如山给刘云。吼叫哪里有用，卢汉文的剑客硬生生劈开了一条路，后边十人紧跟在后，还想出仇恨招的骑士却早被他们使手段克制了，留在这边的骑士本就已经没几个了。 跑出来了，哈哈！ 卢汉文飞快地冲着，蓝河也是很激动，但此时收到那边二团长发来的消息， 顶不住了， BOSS 被抢走了。 别人的动作也没慢到哪儿去啊。